就像电影里最后跟王一起分道扬镳的英明一样，心里割舍不下彼此的感情，却明白自己还有更重要的追求，所以义无反顾地跟对方朝相反的方向走，脚步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那是电影，石毅看的时候心里很清楚，但是他和英明绝对不可能这样。 你曾经说，如果我不放手，你绝对不会先放弃。你最好牢牢记着这句话，这辈子我们两个死都只能死在一起。 面对陈诚的各种施压，石毅都可以撑住，就算将来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都有一定的思想觉悟。但是英明的家庭压力，那不是他可以插手去处理的。他对父母的责难做好了准备，却无法预料英明跟家人之间最后会演变到什么地步。这种不确定对石毅来说才是最折磨的东西。他甚至无法开口要求英明在将来可能面对二选一的时候必须要选择自己，所以他只能用这种办法接近于威胁地拿着对方的一句话来做承诺。石毅觉得自己已经不像自己了，当年那个潇洒游戏人生的石公子竟然连违心的潇洒都装不出来。这段时间的精神压力就像碾压机一样，一点点地碾碎着他们的生活，未来可能的各种想象总是会趁着忙碌之后的疲惫侵袭入脑，然后陷在那种各种的挣扎和矛盾中，几乎快要窒息的烦躁。以前总觉得自己很多事都已经看开了，总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被人拿捏在手里予取予求，直到被迫面对的时候，才觉得其实自己很多事情都放不下。外界的眼光和评价他都可以不在乎，但是身边的家人和亲人，仅仅是陈诚这样一次试探都能让他几乎失控。陈诚说石毅没有准备好，但其实可能他也没有。 英明，我爱你。 第一次说这样的情话，听到的男人侧头看了他一眼。在两个人又相继释放欲望之后，石毅有点无奈地抱着英明滚到床中间，慵懒地揪着他的头发，不爽地念道： 哼，憋着不说，不怕憋死你吗？ 虽然并不是一定要口头说出来，但是这种他说了英明却没开口的感觉太不平衡。已经完全不想动弹的英明彻底地闭上了眼睛，对于耳边不停嗡嗡嗡嗡的抗议，只是懒懒地一扭头，勉强应了一句： 我跟你舅舅说过了。 我舅舅？什么叫你跟我舅舅说过了？ 脑海里浮现的全是英明对着陈诚说我爱你的画面。石毅五官扭曲地皱着眉，扯了一把要把英明弄起来。 为什么是他？ 不过他还没把英明拽起来，反而被对方一脚踹到一边。已经到了极限的男人连话都懒得说，转头放松自己，进入了沉睡的世界。 你妹的，好久没好好休息了，困死了好吗？ 剩下石毅缓了一会儿才转过劲，终于想明白英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之后，得意洋洋地笑出了声。他靠在英明旁边，用头顶着石毅的后脑，听着耳边逐渐规律的呼吸，也慢慢闭上眼睛。明天的事就明天再说，无论最后的暴风雨能有多大，只要他们两个还在一起，心里就是踏实的。再大的问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夜好眠，一直到英明的手机用歇斯底里的动静把两个人震起来。石毅有点暴躁地去摸英明的外套，手机的主人则是完全没有转醒的迹象。 说话。 语气简直称得上恶劣，石毅也不管对方到底是什么人了。那边果然愣了一下。 石毅。 这声音有点耳熟，但是不是寇金。石毅稍微反应了一会儿，才判断出对方的身份，他皱了下眉。 王一杰？ 有那么几十秒的时间，两个人都想不起来自己要说什么，还是英明模模糊糊地扒了石毅一下。 谁啊？ 王一奇。 石毅说的时候，王一奇在那边也回了一句， 让英明接电话。 因为他语气中命令的意味太明显，石毅有点不爽地瞪了手机一眼，才递给英明。等英明半撑着身子把手机放到耳边的时候，就听见那边王一奇语气凝重地说了一句话， 英明赶紧回来，出事了。 从英明和王一奇认识，这个人认真对待的事情总共加起来也没有超过十件，所以当听到对方那么说以后，英明甚至没有仔细问到底什么事，就直接跟导演确认了行程安排，然后跟石毅一起赶了回去。王一奇和王梦琪是在机场等着他们俩的，表情不是一般的难看。四个人上车之后，王一奇丢给英明一包东西， 你先看看。 石毅皱了下眉，还没等他说什么，就看见英明把东西拆开，倒出了一堆照片，上面全是王一奇和王梦琪，明显是被偷拍的，有些是在路上，有些是在房间里，最后几张甚至是两个人在拥吻的清晰照。英明越看脸色越难看，他看了王一奇一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问的不是王一奇和王梦琪的关系，而是为什么会有这些照片。王一奇怎么说都是娱乐圈里待了这么多年的，被人跟拍到这种程度怎么会没有察觉呢？ 这段时间就因为这部电影跟着我的人越来越多，最初还比较注意，后来因为心情也不太好。 王一奇看出来英明的疑问，就主动解释了一下，说到这一段转头看了王梦琪一眼，后者没开口，只是很轻地皱了下眉。 底片拿回来了吗？ 看出来王一奇不是很想解释，英明也没有继续追问，倒是他问的问题让照片主角皱了下眉。 这照片是冲着你的。 什么叫冲着我的？ 照片确实是给到我手上的，但是拿照片给我的人找的却是你。 对方年龄倒是不大，王一奇本来以为是哪个报社的小记者要敲他一笔，谁知道来人的态度根本不想跟他谈，指明要用英明去联系。 是什么人？ 年龄不大，看着是个小鬼，我后来查了一下，名不经传的一个人。 是家挺小规模报社的实习编辑，说出来估计谁都没有听过。但是王一奇这么一说，英明和石毅却都脸色一沉。冲着英明年龄不大，能想到的就是那时候为了毛羽的事跑到英明家闹过的那个男孩了。 他是怎么说的？ 就说如果不想照片公开，就让英明去联系。 王一奇其实自己也很恼火，如果不是之前家里的事闹得乱七八糟让他左右不及，他怎么也不至于被人拍到这么麻烦的照片。最糟心的是对方要的根本就不是钱，他本来也想过从其他门路去解决这件事，但是这男孩的态度出乎意料的坚决，要不是因为这样，他不会把这事儿漏给英明。狗仔跟着明星总是能拍到一些当事人不愿意被公众知道的事，大部分人的做法都是私下联系被拍的艺人或者相关者把照片买回来，这些东西都是有价的，毕竟记者就算是真的拿回去给杂志社，真正能赚到的钱也没有多少，也算是娱乐圈的游戏规则，圈子里不怕人求财，但凡能用钱解决的都是小事，怕的就是这种寻仇的，不让你掉块肉怎么都不会罢休。英明当然也很清楚对方想干的是什么，他转头看了石毅一眼，两个人都没有说话。